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七十二集，一探究竟。唐范闻言也没生气，只问道：不知尹兄昨夜可曾听到那个怪声？尹元化老脸一红： 睡得有些沉，不曾听见。 昨夜我与随镇抚使等人闻声而出，追踪到地陵附近，亲眼看见那两个人死于非命。那两具尸身你也瞧见了，你觉得哪个人杀人灭口，是将对方下半身给咬下来的？尹元化一时无语，唐范又等：你若不信，这也好办，今夜继续宿在村里便是，等半夜听见那声音了，再到河边去看看，说不定尹兄你运气好，也能碰见那河神降临，一并捉了回来，我等就可以交差了。他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气得尹元化牙根痒痒： 唐大人如此草率办案，下官自会向上峰禀告的。 请便。当日一行人就先回了县城。眼下老村长死了，怪物不见踪影，他们这样匆匆回来，看起来好似虎头蛇尾，实则唐范和随州是在做两手准备。随州到了县城并没有多做停留，直接就带人前往河南府，去锦衣卫河南府卫所借来火铳，唐范则回到官驿写条陈，将他们来到此地之后探明的情况一一汇报，并向上面请示。其实唐范和随州两个人早就在私底下商量过，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情的真相，最后必然是要下地底一趟的，只是他们不能就这么下去，必要做好万全准备。与此同时，尹元化也给自己的老师梁侍郎写了汇报。如果说尹元化和唐范之间的斗法最开始只是源于唐范这个空降的郎中抢了尹元化原本的位置而引起他的反感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两人背后的人张尚书和梁侍郎的斗法。张尚书入内阁无望，梁侍郎对尚书的位置又虎视眈眈，张尚书岂容他觊觎？这次这桩案子，张尚书对唐范是全力支持的。不仅如此，唐范钦差正使的位置也是张尚书帮他争取来的，否则的话，此行本来是轮不到唐范做主的。梁侍郎之所以同意学生跟着唐范过来，不仅仅是让尹元化去抓唐范的把柄，还想借此来证明张尚书没有识人之明。正好最近首府万安对张尚书有所不满，觉得这老头还不够听话，有意换上更听话的梁侍郎。唐范办案无能，张尚书也会同样受到牵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就算这样一桩看起来跟京城没有任何关系的案子，背后牵动的其实也是各方利益之争。张莹既然支持唐范，唐范就不能让他失望。不管怎么说，这老头总算还有些做人的原则和底线，让他当这个尚书肯定比梁侍郎要好得多，起码自己不用担心整天被穿小鞋。唐范和尹元化的条陈分别快马送回京城，京城那边肯定不可能在两日之内就有回复，但随州的动作却很快，隔天就带着四条火铳回来了。火铳一到，如虎添翼，唐范也不耽误功夫，直接就把程文他们叫过来。未将此地情况汇报京城，但这一来一回，再快怎么也得五六日才有消息，洛河村那边的事情却耽误不得。既然锦衣卫那边已经将火铳借到了，我准备与随镇抚使一道到那个盗洞底下去看看， 也好将那吃人的怪物擒住，解决一大祸患。那底下危险莫测，你们又都是文官，就不必跟着我去冒险了，不如留在官驿里充作联系人，若是京城那边有回信，也好及时帮我做出回复。程文和田轩面面相觑，那天钱三和刘村长的话他们也都听见了，能不用去涉险他们当然很高兴，但唐范这个钦差正使都下去了，他们这些打下手的反而在旁边看热闹，到时候若出了什么事儿，他们同样也免不了责罚。程文便劝道， 大人，您身为此行正使，居中指挥便可，何必亲身涉险呢？ 随政府使也是钦差，难道他也不下去？人人都顾惜自身，这样岂不人人都不必下去了？见程文语塞，田轩忙道， 那不如等朝廷那边有了回复再说。 唐范摇摇头，他心中其实另有计较，但有些话不能现在就对他们明说，知道我意已决，不必多说了。若是我与随政府使有个万一，你们就负责将剩下的人带回京城，如实禀报，再派人下来，务必将此地隐患彻底解决。二人听他说的郑重，都有些无措，只得唯唯应是。尹元化却道， 下官愿意随行，还请大人准许。 程文和田轩不敢下去，自然是爱惜小命的缘故，但尹元化却有另外的想法。甭管地下有什么怪物，他对锦衣卫手上那四条火铳都有无比的信心，再说了，锦衣卫的身手也不是那群乌合之众的盗墓贼可比的。这等深入敌穴的事情虽然危险，可若是能够找到钱三口中所说的那间全是宝贝的耳室，同样也是天大的功劳。尹元化辛辛苦苦来到这里，怎么甘心让唐范将果实全部摘走？唐范皱眉，那怪物不知是何来历，嗜杀凶残，此行极险，你最好留在这里。 莫非大人担心下官与你抢功劳不成？ 尹元化梗着脖子，这等好歹不分之人，如果真的不让他下去，他在网上告状，给唐范扣个跋扈嚣张独断专横之类的罪名，也够唐范喝一壶的。想及此，唐范也懒得与他周旋了。你愿往便往吧，只是一条，须得听从命令，不得任意妄为。在他的眼神压迫之下，尹元化不得不拱手道， 小官谨遵大人之命。 借来了火铳，唐范与随州一合计，二人也没有多做耽搁，隔天直接就带了庞奇等人又直奔洛河村。何县令虽然有意讨好上官，可不像赵县城那样豁得出去，他还是很爱惜小命，只能向唐范说了一大堆奉承话来表示忠心。反倒是赵县城主动向唐范请命，说愿为前驱，又带了从衙门里征调的两名捕快，都是身手不错又主动愿意前往的。洛河村的人看见他们去而复返，都很惊讶。唐范让其他人前往地灵盗洞那里，自己则带了赵县城去刘家找刘村长。不巧刘村长不在，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刘家老二。 俺大哥出门了，说是去县城里买把得用的斧子，好跟你们一起下去的时候有个趁手的防身武器。 你大哥什么时候出的门？ 昨晚出的门，因为太晚了，就在县城里过一晚，今早兴许就回来了。大人，能不能别让大哥去？小人愿与你们下去。 赵县城没好气道， 你当这是买菜呀，还挑挑拣拣的。前日明明是你大哥自己要求跟我们下去的，那地方他下去过，也熟悉，你去了有什么用？ 刘家老二唯唯诺诺， 不敢应声。唐范阻止赵县城继续恐吓他，问道：你为何想要跟下去？难道不知底下危险吗？ 俺不想让他去送死。 赵县城翻了个白眼，要不是唐范在旁边，他还真想给这憨货一个大耳瓜子。什么叫去送死？难道他们全都是准备去送死吗？但唐范却温言笑道：你倒是很有手足之情，为了你大哥宁愿自己去危险的地方。 是啊，大哥过得太苦了，他媳妇儿早死，为了给我娶媳妇儿，自己也没再娶，至今都没有个娃儿。俺爹出事之后，他既要当村长，还要担起这个家，俺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唐范却冷不防问了另外一个不相干的问题：老村长会不会在下面发现了什么，才被迫自杀？ 啊？ 他明显完全听不懂唐范在说什么。先前唐范跟尹元化的想法差不多，都认为老村长的死跟那伙盗墓贼之间肯定是有些联系的，但后来钱三儿的证词又推翻了他的猜测。钱三儿这伙人跟老村长乃至洛河村村民都是毫不相关的，他们确确实实是听说此地的地灵好下手之后才过来埋伏设点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老村长又要自杀呢？他的自杀明显是为了掩盖某些真相，但他到底要掩盖什么事情？如果和钱三儿他们无关，那又会与什么有关呢？这才有了他刚刚设套询问刘家老二的一幕。但从刘家老二的反应上来看，他明显对自己老爹的死是不知内情的。因为一个人掩饰的再好，因为心里有鬼，下意识总会露出些许端倪。但刘家老二却没有眼神闪烁、语气停顿等等心虚的表现。唐范微微一笑，换了个话题：你爹的死，你大哥伤心吗？ 俺哥可伤心了，俺劝他不要和你们下去，但他不听，说就算下面有怪物，也要去杀了那怪物，为俺们爹报仇。大人，真的不能让俺代替俺哥下去吗？ 唐范心想，难道自己的推断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老村长真的只是因为惊吓过度才自杀的？他正想说话，却见刘家老二眼前一亮： 大哥回来了。 刘村长大步走过来，手里提了一把崭新锋利的斧头。他疑惑又惊喜地看着唐范和赵县城他们： 大人，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咱们今日就要下去？ 唐范颔首：人全到齐了，就等你一个了。刘村长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憨憨笑道： 还好俺回来的早，那咱们这就走吧。 刘家老二连忙扯住他： 哥，让俺一起去吧。 胡闹，你还要照顾俺们娘呢，赶紧回去。我要是回不来，你就跟乡亲们说一声，重新推举个村长，知道不？ 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刘家老二就更加难过了。 大哥。 刘村长拍拍他的肩膀： 行了行了，少废话，等俺回来弄一锅炖肉，等俺回来下点雪雪白的大白菜。 刘家老二吸了吸鼻子，用力地点点头。兄弟二人别过，刘村长便跟着唐范往地灵而去。随州带着庞奇他们早就等在那里了，钱三儿自然也在。虽然他从未下去过，但是作为亲耳听到自己师父和卢胖子描述的人，他对里面的环境怎么都要比唐范他们来得熟悉。唐范当然不可能把他留在上面。仁慈是要给应该给的人，而不是滥用在不需要的人身上。不熟悉唐范的人会觉得他脾气温和好说话，但实际上他心中自有一条标准，该强硬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丝毫犹豫。他们出来的早，眼下也不过是辰时刚过，按照钱三他师父下去再上来的时间，满打满算一天也足够了。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傍晚就可以出来了。如果不顺利的话，唐大人忽然觉得自己离开京城前好像还没来得及对阿东交代遗言，这要是他和随州两个人都回不去了，那小阿东估计又得成孤儿了。唉，为了阿东，勉为其难，为了不丢掉小命而努力吧。这些人里边，随州和庞奇等人是最冷静的。对于锦衣卫这种常常需要出外差的职业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随时随地面对危险与不测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这次面对的可能不是人而已。但有了火铳在手，原本对那天晚上的场景还有些疑虑的庞奇他们早就淡定下来。元代时，火铳就已经得到了战场上的充分运用。到了元末明初，火铳在太祖皇帝逐鹿天下的争霸之途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京师三大营里就有单独的神机营这种专门的火器部队，一冲在手，别无所求，所以庞奇等人很淡定。钱三儿虽然没下去过，但是有了师父和卢胖子的前车之鉴，他如今虽然也眼馋那下面的宝贝，却更看重自己这条小命，偏偏又不能逃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去跟自家师父作伴了。他这种心情显然也影响到了尹元化，虽然后者是主动自愿提出要下去的，但他终究是一个文官，没有庞奇那等的心理素质，只要一想到那具尸体的形状，腿肚子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打转。唐范让赵县城带着两个捕快留在上面接应，又看了尹元化一眼，你现在若是后悔还来得及。 下官不后悔。 唐范懒得再劝，又对其他人道，此行本官虽未正式，但因下面情况莫测，所有人包括本官在内都要听从随政府使的指挥，任何人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这样就统一了指挥权。庞奇他们自然没有什么异议，相反还很乐意，比起听一个从没合作过的文官指挥，他们当然更乐意听从随州的。唐范也不想出现指挥混乱最后葬送了所有人小命的情况，索性将大权全部交给随州。随州还是面瘫脸，在外人面前他的话向来很少，但每回都能说到点子上。见庞奇等人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他，随州冷冷吐出两个字， 出发。 众人一时愣住，不知该作何反应。随州当先就走到盗洞前面准备下去，回头见其他人都还愣在那里，不由露出疑惑询问的眼神。大伙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跟上去。他们还以为头起码也要训话鼓励一下士气军心之类的，结果就说了这么冷冰冰的两个字。